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30课，重点语句是 もう少し写真を撮りたいです。 我还想再拍会儿照片。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和朋友小英还有小英的堂兄健太正在富士山的绝佳拍摄地点拍照。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30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もう少し写真を撮りたいです。 我还想再拍会儿照片。 あ、雨だ。急いで帰りましょう。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もう少し写真を撮りたいです。 雨に濡れたら風邪をひくよ。 我来讲解一下。小英说： あ、雨だ。 あ、下雨了。 啊， 是感到吃惊时发出的感叹词。 雨 是雨。 在上节课的绘画里，健太曾说过富士山有山冒云是要下雨的前兆，还真是下了雨。 是啊。好，下面呢我们来学习几个和天气有关的单词。晴天是 晴れ， 阴天是 曇り， 下雪的雪是 雪。急いで帰りましょう。 赶快回去吧。 急いで 是 急ぎます。 抓紧，赶快的推行。 帰りましょう。 意思是回去吧，是把 帰ります 回去的ます变成了ましょう。ましょう是提议对方一起做某事的说法。 我们在第16课学过，把动词变成推行。可以表示连续发生的动作。急いで也是这个用法吗？ 不过这个句子呢不是表示抓紧之后再回去，而是带有一面抓紧一面回去的含义。也就是说，推行有时候也可以表示后续的动作以怎样的状态来完成。我们接着看绘画。安娜说，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等一等。 ちょっと 是稍微， 待って 是 待ちます 等的贴形，后面加上 ください 请，就变成了表示依赖请求的说法。 もう少し写真を撮りたいです。 我还想再拍会儿照片，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もう少し 是再什么什么一点儿。 少し 是一点儿的意思，比ちょっと更郑重一些。 写真 是照片，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 撮りたい 意思是想拍照，在这里把 撮ります 拍摄的ます变成了たい。用たい可以表示说话人的愿望。 です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好，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 もう少し写真を撮りたいです。 安娜迟迟不肯回去，健太很担心，说道： 雨に濡れたら風邪をひくよ。 要是被雨淋了，会感冒的。 雨 是雨， に 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原因。也就是说，后面的动词淋湿的原因是雨。 濡れたら 是如果淋湿的意思，是在 濡れます 淋湿的他形 濡れた 后面加上了啦，他形加上啦，他啦表示条件。濡れたら是表示假定的说法，意思是如果淋湿， 是在动词的他形后面加上啦。变成他了，对吧？ 对。 風 是感冒。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 引く 是 引きます。 得感冒的得的词书形是比较随意的说法。 よ 是接在句尾的助词，在向对方说明一个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时使用。另外也可以像这个句子这样用来表示提出建议或提醒对方。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30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もう少し写真を撮りたいです。 我还想再拍会儿照片。 あ、雨だ。急いで帰りましょう。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もう少し写真を撮りたいです。 雨に濡れたら風邪をひくよ。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条件的他拉的说法，它和第29课出现的表示条件的助词と有什么区别呢？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 他拉 和 と 都表示条件，在叙述某种条件下会发生某种情况时，用他ら或と来表示条件。不过和他ら相比，と的用法较为有限。と表示在具备某种条件时一定会发生某种情况，比如自然法则或习惯等。举例来说，按下开关灯就会亮，这个句子里的按 押します 和亮 つきます 的关系就属于这种情况。用と来说的话呢，就是 押すとつきます， 也可以用たら说 押したらつきます。 另一方面，在说明条件之后想要传达自己的意愿时则不能用と，像 雨が降ったら帰りましょう， 要是下雨的话就回家吧，这样表示劝诱、依赖、请求或是愿望的时候请使用他ら。他ら比と的使用范围更广，在你不知道该用哪一个的时候可以用他ら。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这是打雷的声音吧？ 对，用日语说呢是 ゴロゴロ。 除此以外，ゴロゴロ还可以表示猫的喉咙响的声音，或是很重的东西滚动的样子等。江川，你知道下面这个词是表示什么的吗？ コロコロ 是鸟的叫声吗？ 不是。コロコロ形容又小又轻的东西滚动的样子，比如树木的果实、小石子滚动的样子都可以用コロコロ来形容。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ゴロゴロ 和 コロコロ。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听说日本有好多关于天气的说法，比如如果看见漂亮的晚霞，第二天就会是晴天，如果早上出了彩虹就会下雨。好，听众朋友，第30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もう少し写真を撮りたいです。 我还想再拍会儿照片。 下节课安娜要去小英的奶奶家。 欢迎您到时收听。